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从速。 嗱，头先我哋提出嗰个疑问咧，就系意识喺边度啦？咁意识原来咧系可以细到咩咧？细到喺细胞入边， 嗯 细到喺电子入边。咁点解会有即系话呢样嘢咧？咁样就因为咧，头先我哋讲嗰个双孔实验啦，就系当有两个。即係一張紙，你篤開個兩個窿，咁啲光射入去嘅時候咧，如果你唔觀察佢咧，咁跟住咧佢就遺留咗一樣嘢出嚟嘅，就係我去博物館嗰陣時睇過啦，就喺嗰個平面度咧，佢先見到啲波紋啊，出嚟。但係如果你望住嗰陣時候，你有嘢觀察佢嗰陣時候咧，就變咗粒紙，就嗰個穿咗嗰兩個窿喺對面嘅時候咧，就變咗係兩點出嚟嘅啫，係咪啊？咁呢個咧就好經典嘅，就即係無論科學新知啊，或者我哋喺神秘之外，我哋都探討過啦。咁、那個問題咩咧？就係、是、嗰粒電、嗰粒光子或者嗰粒電子，佢點知道你望佢咧？佢點知道有部機喺度側邊會啤實佢咧？咁、如果佢係有呢種嘅能力嘅時候咧，佢咪類似人類而家我哋自覺有嗰種咁嘅意識喺度咧？即係你唔望住我。咁我跟住咧就會做一啲嘅行為出嚟，即係舉個例子，譬如班房入邊啦，個老師喺嗰個黑板入面佢寫緊嘢字嘅時候咧，後邊班學生咧就喺度 V 嗡嗡喺度啊。當個老師 V 嗡嗡， 當個老師一擰住面嘅時候咧，班學生就乖地坐喺嗰個位上邊。咁而家呢個即係雙實驗咧，就有近乎呢一種咁嘅現象喺度。所以有啲科學家咧，亦都唔係 V 嗡科學家，而係好咩？佢就話咧，咦？嗰、那個電子入面都有一個意識嚟嘅，有記憶喺度喎。咁另外一個就係去到呢個細胞嘅層面啦。細胞嘅層面係咩呢？原來細胞都可以自己做主喎，即係自己 去做一啲嘅主動去做一啲嘢喎。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應該幾圖話俾我聽啦，就係咩咧？你係咪講俾我聽一個故仔？就係、是、有個人咧，佢係做咗一個器官移植啊。咁移植俾佢嗰個肯係鬼佬嚟㗎嘛？ 係外國人，金毛嚟嘅。 金毛嚟㗎，咁後屘佢點啊？ 移咗嗰個係腎嚟嘅，後屘佢好咗，但係佢有金毛出咗嚟。 呢個係真事。 個頭真事啊！呢個後屘講俾你聽咧，你都識嘅。 我唔使講個名啦，我知道係有個人 啦。唔係嗰個咪你都熟添啊？可以話好熟添嘅。 哦， 係咁啊！佢呢種情況咧，就我諗大家都睇翻嗰個神秘之日之前，我哋講疫症嘅期間咧，都有提過法國響上年嘅年底嗰時。都將有一種新的細胞，那些叫 bot 啊，即係嗰啲叫魔點啊，咁即係台灣就譯做魔點嘅，咁啊佢就係認同佢係一種叫新嘅生命體咧，係懂得佢基本上咧佢冇基因嘅，嚇直頭係一啲 RNA 啊，一啲聚合體咁樣嚟嘅，但係佢懂得思考。即係懂得一個集體嘅一個活動咧，你睇到同人類有一個反應嘅嗰、那個係咁啊！上年我上年嗰個時就攞到個即係一個好大型嘅展覽咧，就專講呢一種細胞咧，就要全世界都有嚇，而家多嘅咁樣。其實佢基本上咧就係都係講咗你頭先所提及嗰主題。你唔好以為嗰啲微塵咧去到好單嘅嗰個元素，佢冇基因喺度。但係原來佢懂得我哋認為係一種思考力嚟嘅，嚇嗰種反應嚟嘅，咁啊，咁啊依個已經好奇怪咁樣咧，睇到而家嘅世界咧有好多呢啲咁嘅 細胞有呢種咁嘅現象出現。 係啊，嗱咁呢個咧就我哋講翻頭先嗰個，譬如換個器官嗰樣嘢啦。咁嗱，你照亮想一樣嘢就係、是、個腎同你嗰個頭髮應該冇關係噶嘛，係、 嗯、 嘛？如果你用傳統嗰個諗法就係、是、 嚇。是主要因為那個不是你的神，是一個其他人的神，他的那些基因或者他那些 記憶、那個、 記憶 是吧， 就會在你那裡做一些金毛出來， 是、啊、 在你的頭髮那裡、 啊、金毛本身就是一個物質，但譬如說講到意識、 嗯、 譬如說你說、換了一些東西的時候，你會不會拿回即跟那個人的記憶有少關係呢？原來有可能是有的 是、 啊有些的一些個案就是什麼呢，就是他換了某些器官之後，連個人的性格都開始改變了、 嗯、甚至有些換完了之後，那裡可能那是俄國的肝來的，懂得說俄文都可以 的那就誇張一點誇張一點、 不是語言那件事我們其實這個如果說佛學裡面剛才你碰到那個大乘論那裡呢，語言那個有很多裡面的奧妙我們都未曾那麼清楚的、 啊、 雖然我們講話是日常的那種習慣、 啊、 但是如果講話用的語言、用那個叫音調、啊、那些都其實 很多人都反映它裡面有基因在那裡、 啊啊啊其實這個就是一些日常的東西啦，但是呢、就為什麼講到說萬法為識呢，這樣、啊、剛才我們講到、個意識本身是會影響回那個個身體、啊、但這個就即是、很多人 都認同啦，但最形而學上的一樣即是最根本的一樣東西是什麼呢，就是剛才我們講過雙孔實驗，有些人就跟這個吹算一樣東西，就是其實整個宇宙、啊、是一種意識來的、 嗯， 為什麼有一種意識呢，就是因為如果沒有 他意識不是說個所有東西都是一個意識，而是說如果沒有了後面一個意識的話，沒有一個觀察者的話，這些粒子是不會變成粒子，它只 是會變成只是波、 嗯、 即是所謂的那個 wave。 那這個也是個雙孔實驗的個推論出來的，就是、如果這些波不是變成粒子的話，咁我哋而家成個宇宙呢個形態咧，係唔會出現嘅。即係簡單嚟講咧，譬如話我呢個身體，我係由粒子組成嘅，唔係由波組成嘅嘛。 嗯、 即係唔好，如果唔塌縮嘅話，咁我人唔會存在嘅嘛。咁點解我會存在呢？就因為後邊有一個觀察者喺度，佢望住呢啲嘢，所以令到呢啲咁嘅波佢塌縮成粒子，咁我哋呢個宇宙先存在。咁呢個就翻返去嗰個萬法唯識嗰度啦。萬法唯識的意思不是說我想做什麼，我的意識想著是什麼，或者我的意識即是 去決定什麼，那個世界就是怎樣，那這個叫主觀唯心論。譬如說我現在要穿過蓬牆，那我的意識想著這件事，那我就穿過蓬牆。萬法唯識的意思不是這解，萬法唯識的意思就是所有的現象，即是現在我們觀察到見到的現象，我們見到的實相呢，它之所以出現的原因呢，因為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宇宙意識，一個觀察者去望著這些東西，所以這件事才存在，即如果用現代這個方法。現在這個是得到那個即是量子力學的雙孔實驗那個 去確認這件事、 嗯、 這個後面是說什麼呢？這個我聽就是原來宇宙有一個創造者在、 嗯， 即係佢兜翻轉個彎就翻翻嚟就講到呢樣嘢啦。 係兜咗個彎翻嚟嗰時，就有好多中介人士講：，切，我一早知啦。咁但係佢而家計到出嚟， 係啊， 揾到佢出嚟，就會發覺咧，神唔係隱藏喺裡面嗰度，我哋有數得計，係可以同佢對話嘅時刻嚟㗎啦。 係啦，嗱咁佢至於佢唔會介入現狀情況，會唔會呢個世界有冇公義啊？咪會唔會佢去住咗呢個報應咧？咁就唔係牽涉呢樣嘢嘅。這個話就是有一個意識在這裡，它去觀察而令到這個物質世界產生而已，這個不涉及一個道德的問題 的、很難說不要這麼快肯定不過這個都不是我們的題目之一，可以很快 skip 了它先 不要理會這些東西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證明一件事，就是、這個意識是可以影響這個世界的，因為如果它不看的話，那我們全部拜拜了、 去到翻翻去嗰個第一節嗰度咧，咁 你可以補充翻一樣嘢嘅，就係、是、譬如我哋嘅聽眾朋友問嗰個叫做咩叫柯賴耶式， 佢就冇佢冇問呢樣嘢，但係我答咧，我答案就係、是、即係喺佛教入邊，甚至印度教入邊，佢點解釋有呢個輪迴咧？佢唔係因為純粹個現象，你唔解釋嘅話，咁呢個就追查唔到佢。但係我要解釋一樣嘢啊嘛，就係、是。點解會有輪迴的原因，就是因為後面嗰個意識本身不是好似我哋想象嗰種一種個體意識嚟嘅、 嗯， 其實是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好龐大的宇宙意識，佢後面一啲嘅顯現出嚟嘅現象。 嗯哼，我唔係想講嗰樣嘢嘅，其實我最重要咧，即係話提翻咧嗰個柯賴耶式嘅嗰個做一個開始。我哋個節目嗰時候咧，咁裡面掂到個末那式等等出嚟嗰時候咧，就翻轉頭關鍵嘅嗰樣嘢，就點解佛陀即係2500年前嗰時候咧，佢已經有掂到呢樣嘢，但係佢唔多講嗰樣嘢最緊要係乜嘢咧？ 呢個後來講㗎嘛，呢個唔係佢最初講㗎嘛，係去到 最初有講嘅，都但係佢嗰個叫用嗰個叫第二結集嗰時候，博家凡啊咩嗰啲咧嗰度就掂到㗎啦，嚇咁啊後來嗰個咧就即係響佢呢啲經書嗰度咧。就用唯識嗰樣嘢嚟啊，將佢一套翻出嚟，有嘅喺度咁樣。佢點解唔多提，同埋點解唔講咧？就因為咧，當呢一樣嘢講嗰陣咧，佢就揦到呢啲外星人佢嘅最關鍵嘅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呢個世界搞嗰陣咧，係你哋啊，係咁你哋咧即係最煩惱嘅嗰樣嘢就係話，你唔好理我住，我搞掂曬成個嗰、那個。俾你做出嚟嘅嗰個世界嘅裏面嗰啲物質嘅世界裏面啲意識裏面搞翻好之後嗰度咧，然後就同你講你嗰單嘢。咁啊到講嗰單嘢，即係到今時今日，如果你睇嗰個唯識論嗰度咧，即係你都掂到嗰個最關鍵嘅就係柯賴耶識同意識嘅中間嗰度點解有個末那識出嚟？咁啊呢個末那識咧就好似一個 filter 咁樣咧，就令到成個嗰、那個。總體世界咧就污濁咗嘅， 所以叫做污染色 啊。好啦，咁啊，依個末那色咧，其實就最重要咧，就係而家你可以話咧，即係其實好早嗰時已經啲人都有提及，好多啲外國嘅飛碟專家咧有研究埋佛學都已經提末那色咧，就係星人意識。星人意識咧就喺嗰度，喺我哋而家呢個咁嘅物質宇宙裡面嗰度咧，佢留低咗好多你話污跡，就即係等於意識嘅內容。記憶體嚟嘅，咁呢啲記憶體咧，裡面嗰度咧，咁我哋可以喺度揾翻到咧，佢而家發生咗啲咩事嚇，或者佢有啲咩情緒嘅嗰個問題，去到呢個時刻咧，就其實最重要就係佢要解決咧，就係佢嗰啲情緒嘅波動嗰啲問題。咁啊，所以咧，你會睇到咧，而家即係跟你講嘅嗰個而家嘅物理學咧，就牽涉到最大嘅嗰個原因咧。我諗大家都最想去揾嘅就係、是。電腦同人腦嗰個最大嘅分別係乜嘢嘢咧？嚇，咁嗰個 但係慢慢我好似覺得都揾唔到分別喎。 有嘅有分別，因為電腦始終咧，佢都係全部佢有嘅思考嘅方式咧，都係記憶體嚟嘅。 嗯， 即係記憶嘅內容嚟嘅。但係人咧就即係去到嗰個階段，如果你有學嗰個叫道學或者佛學或者東方嗰學咧，佢講點解要四大皆空？我哋嘅記憶。會唔會有一種憶體啊？即係你用嗰個叫形物嚟講咧，喺憶體裡面嗰度咧，有冇一啲係冇內容嘅憶體咧？嗱，所以我叫唔係叫記憶，係叫憶體啊！嚇，咁就係嗰個解決咗咧，有啲記憶咧係記憶係代表係 past 啊嘛，過去嘅嗰咧，我哋用嗰個文字咧嚟理解啊，有冇一啲憶體係唔屬於過去嘅咧？咁如果講俾你聽啦，未來記憶啊嗰啲而家。大家都喺度揾到出嚟嘅，咁啊嗰個憶體咧，裡面嗰度咧就係你如果你用憶體依樣嘢咧嚟去套入翻唯識中或者係柯賴耶識咧，佢哋就係叫種子嘅記憶，種子嗰啲叫種子意識，就係呢樣嘢嘅，佢係冇內容嘅，可以係冇內容嘅， 冇啊！佢啊到有個某個條件嗰陣時候，佢咪會。發揮作用 咯。咁啊，所以嗰個喺柯賴耶識嘅之後嗰度咧，有個佛陀咧就有個經咧， 咁啊啲人都解咗咧，佢裡面專講嗰個叫物鹽啊，物鹽景啊。咁啊，物鹽景裡面咧，其實有一個好大，如果你細心去睇咧，佢裡面咧就係有一個好大嘅提出咧，就話意識裡面咧，頭先都有講過嚇，但係佢就係再論及咧就係、是。意識咧，唔係就咁喺我哋嘅人嘅嗰個思考啊，嗰樣嘢或者 唔喺呢個層面嚟嘅，唔喺呢個層面嚟嘅。個意識個思考唔喺呢個層面嚟嘅。 甚至啊，你睇到一個環境啊，依、這個環境但都係一個叫意識嘅顯像物嚟嘅。所以物鹽裏面咧就冇我哋所謂嘅意識啊，嚇、但係有咧就嗰個叫景嘅。景裏面咧就已經有一啲叫思維喺度嚟嘅，嗰、那個係啊，但係個思維咧係一個叫好乾淨嘅思維嘅，嚇、係佛陀咧就即係越過咗阿賴耶識之後咧，再提出咧有一個叫物鹽境，呢、這個亦都咧係真言密宗咧裏面咧講話，你去到阿賴耶識嗰時候咧，你已經咧即係窮透咗阿賴耶識嘅嗰個思維咧，佢裏面都係一種污跡嘅現象，然後你再入去咧。嘅裏面咧就係佛陀就已經去咗個地方，然後已經咧即係今時今日都好多好多大德咧去到嗰個叫物鹽境嗰度咧，然後翻翻嚟咧就同大家咧做緊一個叫大嘅清洗任務就出嚟嘅咁個。 嗱頭先我講嗰個日本嘅科學家啦，即係一個2004年去睇嗰個毛管嘅時候，我講錯咗嗰個應該唔係熱力，係震動 嚇，波頻 嚇，vibration。咁咧，同我呢度講嘅就係嗰、那個 咁同你講熱力都唔係熱力都係有關係嘅。 咁係震有熱力嘅，震係 先係冇温度，然後有温，跟住去發熱啊，都係波頻嚟嘅。 好啦，咁講咁多 V 幻境嘢啦，就係、是、最重要一樣嘢就喺我哋現實嗰度啊，即、就、係、是、我哋平時啊，咁呢種咁嘅發現啊，或者如果係啱嘅話，咁、對於我哋日常生活咧有啲咩啟示咧？ 同埋有咩作用咧？ 有咩作用咧？下一節翻嚟講俾大家聽啊！